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品，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系咧，仲系保持嘅低升糖指数，食咗之后血糖会突然升高， 即系味觉觉得甜。 系啦系啦系啦，做好多产品噶，除咗头先食嘅布甸咧，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饮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 系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咧，就可以去。 可以自己整噶。 冇错啦，佢自设咧系有自己嘅食物製造工場， 是 已經有呢個食環署的合法的牌照了， 勁啊，好啊！ 地點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街工業大廈11樓坳室，詳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電話查詢3698-1219， Ricky 先每月是有優惠的。 咁犀利，咁即係我都有啦。 讓糖尿病友們尋回甜的滋味。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現在聽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咁我哋咧就今日有 Dora 喺度啦，繼續咧同阿紐約嚟嘅 Dora 咧就講下傾下偈啦。咁除咗呢樣嘢之外，我哋等陣都會講下六四嘅嘢啦。咁仲有呢一單咧題外話咧，我又想分享下，就係譬如本週咧，咁大家都應該都略有所聞嘅，就係呢、這個喺東莞咧就有單阿任王咧。梁耀輝咁啊，號稱太子輝咧，就開庭審訊啦。咁啊，如果罪成咧，就應該係終身監禁嘅。咁啊簡單講啦，其實我哋舊年年頭嘅時候咧，如果大家仲有印象嘅時候，我哋都提及過噶啦，就係咧呢個驚天地泣鬼神嘅掃黃打貪掃黃行動咧，特別係掃黃啊東莞嘅，咁啊喺2014年大約2月度就正式開始嘅。咁嗰陣時我哋大家都低估咗呢件事噶嘛，諗住即係年年都有噶啦，係咪先？即係嚴打。掃下黃咁啊，一兩個月應該搞掂㗎啦。咁但係即係掃到依家其實都仍然係即係 一路都掃緊， 掃平曬差唔多。咁但係點解會攞返出嚟講呢？就係、是、呢，其實今個禮拜呢有啲新聞呢，即係一講起呢單嘢嘅時候，譬如話特別就 quote CNN 嘅，咁 CNN 就派咗個記者去東莞，咁然之後呢就佢據佢個報道就話唔係啊，啲淫業其實仲係好繼續㗎，不過落咗去地下，咁佢又 call 咗啲實際嘅例子啊，即係譬如話透過返個微信啊，或者就係呢就去到啲酒店度啊，會有啲雞頭咁嘅物體啊，又或者就見到啲小姐流喘啊喺度，咁然之後呢其實都仲即係簡單講仲叫到雞嘅咁樣。 佢唔係泄露國家機密咩？而家咁出唔到境㗎喎，佢 佢泄露國家機密，佢係美國籍㗎喎大佬，係咪先？ 你泄露中國國家機密嘛內政嚟，你泄露佢嘅內政。 那個就不涉及泄露國家機密嘅。咁但係即係我想返嚟補充一下呢，就係、是、呢嗱，唔係話佢講嘅嘢完全係錯，因為佢其實都係一個實質嘅，即係佢一個佢係一個親身嘅報導啦。但我想講嘅就係、是、 嗰樣嘢咧，你話轉咗落你可我可以認同佢轉咗落地下，但係你話即係佢講到話，喂，其實嗰個黃葉嘅運作咧，仍然如常咧，咁就梗係即係我就不能認同咯。咁因為我點解話要一定要攞翻出嚟講咧？就喂，唔好誤導咗一啲嗱，即係我呢度冇要劈開個道德先講。即係我唔想有好多人中招啊！你知好多香港人咧，即係一知半解，哦嚇係咩？哦原來咁安全㗎，啊唔係原來啲嘢仲繼續㗎，咁又走曬繼續叫雞玩。喂，有時喂聽下，以為刁民流過禮拜上去，喂大佬，刁民流係一個異能人士嚟㗎，你唔可以學佢嘅 ，OK？ 咁所以咧，你三唔識七，九唔搭八咧，你就唔好亂嚟，因為咧嗰個其實今時今日嗰個東莞嗰個黃葉嘅活動咧，嗱就已經同以前係好唔同，同年幾前係好唔同嘅，即係年幾前咧，即係正常嘅運作就係譬如話嗱，你喺東莞各個鎮，你會見到酒店入邊梗係有間 KTV 啦。喺 KTV 入面咧就一定有小姐啦，有媽咪啦 ，OK， 跟住仲有咧，即係仲有桑拿啦，嚇咁桑拿就係、是、桑拿就唔係揼骨噶嘛，大家都知道嚇。 我見識過啊，今次 係啦，仲有啲斜骨啊、斜腳啊，咩都有噶嘛， 有 係咪先？所有嘅場所喺曬度，但今時今日咧 ，OK 嗱，首先桑拿已經消失咗啦，直情已經完全。幾乎近乎係絕跡嘅， 你講東莞， 係啊，成個東莞， okay。 因為桑拿點解第一樣嘢絕跡咧，就係佢係打正旗號叫雞噶嘛 ，OK， 咁所以你入到去，即係你明明啊，譬如你相對翻一間 KTV， 係啊， 你仲有一拗嘅，我入去唱歌嘅啫，唱即係唱歌可以嚟掩飾你嗰種 行為 噶嘛，淫為。OK， 系啦，冇错。咁但系桑拿冇得掩饰噶，所以桑拿自从一开始打贪之后，唔系，sorry， 但系自从扫黄之后咧，咁就已经差唔多近乎绝迹噶。好啦，咁你然之后仲有 KTV 喺度，咁阿 Dora 吓，呢次去公干都去过啦， 见识过。 OK， 嗱咁咧，仲有小姐噶嘛， 系， 但系嗰啲小姐已经唔系驻场啦，大部分都唔系嘅。咁佢已经系同嗰个 KTV 脱离关系噶啦嘛，即系譬如话佢只会就系，譬如。你去到而家，大家都要其實商即係做你生意嗰、那個，同埋個客人，其實大家都要有個警惕，有個雙方有個默契。譬如話，你去到其實嗰間 KTV 已經冇小姐噶啦。譬如不過你係熟客，或者佢信得過你， 係 咁佢就會有啲門路安排一啲咧，所謂叫做街外嘅女仔 ，OK 就撞入嚟等等，即係用唔同嘅形式。去運作呢一件事 ，OK， 好啦，仲有第三樣就係嗰個 CNN 講嗰啲啦，譬如話就係你住間酒店，你會見係噶，你會見到好多雞頭喺個大堂度啦，你又會個微信收到好多，即係譬如你話喺微信度啲人玩就知噶啦，撳嗰個 nearby 嗰、那個， 哦、 即係附近的人， 係啊， 會揾到好多係啊 nearby 嘛，咁就會有好多人應你機啊等等啊， 我好似拉個識識咁啊， 又或者喺你個酒店你個樓層嗰條冷巷度，你見到好多樓鈎啊之類之類。是的，冇错，呢啲都系事实，但我要提返大家囉，所有即系今时今日呢啲咁嘅玩法呢都有存在一定嘅风险。第一，你会俾人抌鸡啦 ,ok, 捉你黄脚鸡啦。第二捉你黄脚鸡勒索啦。第二就 系 可能公安放蛇啦 ,ok, 即系呢啲嘢全部你系要考虑在内嘅。所以我成日都奉劝大家就系你唔系识途老马，你唔系上 唔系识途老牛， 系啦，或者唔系识途老牛，冇错啦，我讲得啱啦，你就唔好，真系唔好乱嚟 ，OK？ 除非你系党员 冇 用噶， 党员你都好惊噶，党入边有派系斗争噶，大佬系咪先？ 你要喺区域化噶， 党 员 就大捻晒啊 ，OK？ 咁仲有啲从政嗰啲啦， 文仔 应该冇事嘅，咁样系啊，咁啊从政嗰啲唔使讲啦，佢即系。我成日讲你，如果你喺香港从政嗰啲咧，你仲翻大陆就已经笨实噶啦，第一笨实，然之后咧你仲要搞嘢咧，咁你啊真系点讲咧，死咗唔抵可怜嘅。OK 吓、啊，即系当年啊边个何伟图啊，何伟图嗰啲咪系咯，喺东莞长安系咪先？ 喂， 嗱我再讲一次，啊何伟图仲健在， 何伟棠系无辜嘅。OK， 我讲嘅吓，咁但系佢就犯咗第笨实第一规条，就系、是、自己从政，仲系呢个民主党，跟住戆夸夸翻去长安，去长安住间酒店。咁你真係死，即係都係即係九條命唔夠死啊！咁啊詳細經過就唔講啦。 做校長好啲嘅， 係嘛？做校長，做校長好啲㗎，係啊，冇錯啊，我明白你講咩啦。嗱，翻嚟咧，同阿 Dora 繼續講下呢、這個，講下一啲美國中美嘅嘢啦。係 啊。 咁其實我想從你翻你嗰個行業啦，你從事個行業啦，其實你頭先透露過，你係嗰啲。郵政嘅嘢嚟嘅，通常都係咁嘅郵政咧。嗱，涉及咧就係、是、今時今日都一個，我覺得都幾值得講嘅，就係、是、水貨啦。係 啊， 一講水貨， 本土嘅水貨 精神啦。唔係嗱，首先就係我哋一講水貨咧，我哋一講水貨咧，香港人淨係會聯想到咧就係、是、上水啦、粉嶺啦、踢劫啦、拖劫啦呢啲咁樣嘅啫。但你嗰啲水貨咧。就另一隻嚟㗎嘛，所以先正一講㗎嘛， 係 就係講緊嘅呢就係呢個中美嘅水貨， 係 OK 咁呢個呢就我先開個開場白啦，就係、是、即係好多香港人佢可能知啲，可能亦都唔完全唔知，就係、是、譬如話喂你講水貨其實完全唔係淨係一個渠道透過香港走上去大陸，然之後呢就喺廣東省嘅，即係從事嘅水貨運動，水貨業嘅運動，譬如話仲有啲開啲鋪頭賣水貨啲，即係呢個只係冰山一角嚟嘅。係 啊， 仲有一大部分其實就係咩咧？譬如話，喂，打中國好大噶嘛，唔係淨係得廣東省噶嘛。咁譬如話喺你由華東開始數上去，一路向北殺上去咧，喂，仲有好多大城市，譬如重慶啊、上海啊、北京啊、天津啊咁啊。喂，你估咁嗰度嗰啲中國人，佢需唔需要買水貨嘅咧？梗係要啦，係咪先？咁佢嗰啲買水貨，喂，打你唔都叫佢餐餐走落嚟廣東省喺廣東省度拖啲嘢上上海咩？又仲要俾你踢劫，係咪先？你傻嘅咩？係咪即係最多咪一年嚟幫襯你一次？咁但係佢唔大佬，佢唔掂噶嘛，因為佢真係有迫切嘅需要噶嘛。譬如話喺個其實價錢係其次，係嗰個食得安心， 品質 係著得。着 安樂， 即係從呢啲原因去諗噶，所以咧，其實嗰個市場都好大噶。我想講，咁嗰個市場喺邊度嚟咧？嗰個市場咧就係、 是、全世界咯。 阿 Dora 教我嘅叫咩啊？海淘 係啦， 就俗稱叫海淘啦。 係 啦，海淘咧， 海外淘寶 係 Dora 講咗啦，全名叫海外淘寶。 OK， 嚇、okay. 啊，即係其實一種行為嘅形容詞，咁就係、是。譬如你如果你喺上海生活過就會知㗎啦，其實上海都有成，我諗呢、這個行為呢有超過十年㗎啦。 近 止啲呀， 應該係近依四年到係 最特別 最普遍嘅。 普遍。 但係零四年開始㗎。 係啦，但係十年八年前一定已經都開始。 零四年開始就細細地就。 係啦， 去到零九年呢就開始行啦。 係呀。 闊太就未必想出外國，因為驚啊嘛。我又唔識講，又唔識話，有人帶各個區域買個嘢又唔同，或者鍾意去美國依樣，我冇理由飛去美國買依樣嘢十幾個鐘頭機，再遊十幾個鐘頭機，又飛翻十幾廿個鐘去英國，又法國，又掃翻翻落嚟。啊，轉頭我賣漏咗，我又飛翻十幾鐘，冇可能啊嘛。 係啊， 辛苦啊嘛。 係啊。咁所以佢咪要所以就有一個海淘嘅行為啦， 係啦， 咁就透過翻個網，透過翻個互聯網啦， 係啊， 譬如話用翻啲eBay 啊，或者 哦唔係啊， 唔係早期就 eBay， 即係而家就再更多係譬如啲內地嘅網站啦，咁然之後其實佢哋買嘅嘢咧，唔係大家想象淨係一啲名牌嘅化妝品啊、手袋嗰啲咁嘅嘢，其實好。好多係涉及啲 生活用品， 生活日 必需品， 必需品 都有 嘅。即係譬如就係奶粉啦、啊，維他命丸啦、 啊，係啊， 特別係藥物啊。其實喺美國買藥物係好犀利 嘅。Pharmaceutical 係買 pharmaceutical 同埋 nutrient 係最多嘅。 係啦，係啦。 但呢度稍集問一問， 係 點入啊藥？藥入唔到 嗱，呢個就梗係，所以咪今日要捉阿 Dora 嚟。 蛇有蛇路，鼠有鼠路。 講俾你聽啦，專家啦，咁就即係你就係負責，其實就係即係幫手 入。 唔係，我係近上個零月，美國郵政突然間醒起，瞓醒咗啦。 係。咩？ 佢話： 哦 ，OK， 哇，你好多部電話喎，唔緊要，得繼續。 我已經三部電話加個 iPad。 嘉賓係正常噶啦。 Sorry 啊。 OK， 得。 嗱，講到邊度？我突然間 講到美國郵政。 OK，美國郵政咧係大概依今年年頭咧，突然間我瞓醒咗，咦？點解有咁多嘢出國而可以唔經過我咧？而我係最大，全世界最大。最完善系統嘅一個公司，咁佢就醒起啦，就開始做 research。我個 postmaster 冚唪 唥。等，我集團一下你先，因為你而家講緊嗰個咧，就係中國入翻美國嘅， 唔係美國入中國 嚇， 美國入中國， 美國入中國，係。OK。 佢就去 research， 佢 research 完，咁美國入中國。可以啊，咁美國中國入美國又點咧？就兩邊做曬 research 啦，跟住發覺，哇！我哋好大條財路， 個問題 喺邊 度？ 問題係我個價錢太高，我個價錢定價得太高，佢要睇下係佢而家在學點樣可以調低嘅價錢，用乜嘢方式係最好嘅，而未必係雙贏啦，係可以同個market 係 compatible 到。以往先講以往，其實即係。當一啲內地人 ，OK， 透過個互聯網佢買咗嘢之後，即係經美國買美國嘅貨品， 開始唔係經互聯網買嘅，以前係代購嘅， 代購 係代購多嘅，代購係親戚朋友，或者喺個網度啊，大陸啲網啊，乜網物網我唔知啊，就整啲網上商店啊，所謂嘅好似你啲格仔鋪啊咁樣啦，佢整咗就買。就俾張單你，我收幾多錢？係啦， 咁 就寄啊，咪寄咯。咁點樣寄平咧？就好似你所謂嘅順豐咁樣寄啦，係商業清關咁入口啦。咁樣寄係平過郵政，想開始係用郵政寄嘅。 OK， 但實在太貴啦，咁變咗生意咪少咯。 除咗貴之外咧，譬如話即係入中國嘅時候，好似頭先阿的問嗰個問題啦。譬如話，喂，我張清單度又有呢、這個有啲。保藥嘅， 系 ，OK， 又有呢、這個即係好多藥物性嘅嘢嘅，跟住再有奶粉嘅淋淋滲滲嘅嚇，乜鬼都有，化妝品又有嘅。咁譬如咁有冇啲嘢可能係可能牽涉到違禁品啊，或者仲有啲嘢要打税啊，咁嗰啲咁嘅嘢，嗰啲咁嘅問題其實嗰時係點樣處理？ 嗱，個税制咧就大陸個税制係$500啊嘛。而我聽講下個月開始起價起到1000，打税人民幣。咁以前嚟講呢，你藥品啊，其實每樣嘢其實都要打税嘅，對中國嚟講要打税嘅。但如果用郵政對郵政嘅清關呢，因為美國郵政對中國郵政清關，基本上郵政清關係過關率99%。98% 啦。即係佢唔會打開你啲嘢。 佢唔會，因為佢信得過美國郵政，因為美國政府聯邦㗎嘛。即係我係一個聯邦從業員啦。咁因為美國係好嚴嘅，對於你危險品同埋嗰寄嘅嘢係好嚴格嘅。我可以任何嘢都俾你出口，總之你唔係危險品就得噶啦。 或者啲國國防有關嘅嘢， 冇乜嘢係國防 有噶， 冇乜噶。 高科技嘅電子產品咪係咯， 唔會噶， 唔會 咯。佢俾你市民買到，你就可以出口。 我以前試過噶喎 ，no 冇噶，其實 係唔俾嘅喎， 冇。 後屘要搞咗好鬼耐嘅喎。 其實係俾唔俾你出國嗰啲咧，係 FAA 嗰條例嘅啫。郵政嚟講，你寄乜都得噶，我唔理你。你覺得 FAA 嗰個危險物品例就得噶啦。好似火藥啊、火機啊嗰啲，我當然唔得啦，你會爆噶嘛。如果你個火機係冇入火水嘅，係得嘅。 OK， 你有火水先唔得嘅啫。你基本 係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如果郵政對郵政就係最寬鬆嘅一個渠道啦。 寬，因為有郵聯啊嘛，有國際郵聯條例包即係包控咁，即係點樣啊？protect 噶嘛。而郵政對郵政，同埋美國郵政係出名嚴嘅，出名嚴格，收費亦都特貴，所以通常美國郵政入嚟嘅嘢咧就好少查嘅，查到嘅話你咪交税咯，交税嗰樣好多人唔知話，喂，我一件嘢買$100啫，我嚟到大陸都係應該交$100税啫，你打擊我税$100，其實唔係嘅，所有清關打税咧係以當地嘅物價指數。同埋嗰樣嘢係價值，當你當地嘅價值係幾多嚟打嘅？如果你嗰樣嘢嘅價值當地嚟講係300， 就要打300 嘅。佢噏幾多就幾多嘅，如果真正要打税就 係啦。佢嗰個噏法係以依個為準囉。 係係。咁所以長期其實就係用一個郵政業對郵政嘅方法去做啦。 係以前就係啦，但因為太貴啦，就產生喺另一個產業，就係物流。所謂嘅物流就係水貨物流，我就叫。点解咧？佢就 美国嗰边嘅水货啦， 系啦，水就啲代购啊，咁样就诶夹埋一个柜，直成清关，商业清关，翻到去中国大陆咧，用一系用 EMS 啊，喺香港就用SpeedPost 啊，或者香港嘅 EMS 啦、顺丰啊、圆通、申通、中通、运达啊嗰啲嚟嘅。 咁佢即系有个物流公司喺美国帮你帮嗰啲友仔做安排噶咯。 系 吓，即系譬如佢，因为佢你要集货，跟住然之后，譬如一只柜咁样走。 佢集埋集埋一只柜，以前或者出得少咧，个礼拜出500 kilo 啊，几蚊。而家系出到嗰个货量咧，系以吨位计嘅。每日以吨位计都得嘅，唔好话一个星期。 O、okay。 一间公司， 但都系走走船啊，走飞机啊， 全部走飞机，冇人走船嘅。奶粉你走到走唔到船嘅， 咁啊系，因为食物啦， 你食物唔会走船咁笨嘅。你话手袋啊，成嗰啲， 哇，咁条数其实嗰个运费 系 好 系好庞大嘅， 系 啊， 系啊。 我求其倾一个客，话你少过一年，你少过200万生意，我唔想同你讲。我费事嘥时间同你讲啦，喺美国系，即系讲紧200万美金。 你嘅客。喺美国就系其实就系嗰扎做即系 物流嘅， 做物流嗰扎 系啦。所谓海图代购，而家系海图代购，我哋叫做小包邮寄啦。嗰度当地小包邮寄有啲系屋企人啊，好似我头先所讲嘅，你啲福建人啊，生咗个仔啊，劈咗翻屋企啊，即系唔系劈咗翻屋企啊，嗰个字啱唔啱？带咗翻屋企养嘅，咁要食奶噶嘛？啲奶边度嚟啊？又信唔过大陆奶。同埋 BB 食开嗰隻奶你唔会转㗎、你转佢会病㗎会唔舒服咁样㗎。 咁佢又会 咁咪要寄囉，要寄奶粉囉。咁你邮政寄贵㗎嘛。咁又唔知有啲人以外传我就传啲假消息就话唔可以寄几多啊，美国政府唔俾你寄啊，邮政有限你寄几多啊，点点点。实情系冇嘅，冇回咁嘅事。 咁其实如果以喺你眼中，其实过往唔好讲咁耐啊，譬如3-4年，其实喺美国走返大陆嘅奶粉其实系好劲抽啊，咪应该。 每日以板数嚟计咯，其中一间我一见佢，我话呢日出几多少？十板到啦， 十板一板有几多少？ 一板啊，一板大概400到500 kilo。 400到500 kilo， 系啊， 即系几多？ 一箱就一箱六罐， 一箱六罐， 一罐就两一罐就一个 kilo， 系啦。 大概啊，嗰度起碼有40箱噶，应该有40箱。 几百罐噶，一板几百罐， 系大概 十板。就幾千罐㗎喇喎，每一日十板， 一日 每一日十板， 一日十板到十一板， 差唔多囉，大陸有好多細路仔， 大陸其實係咪應該養啲牛？ 個問題係咪先？養啲牛， 養啲牛，冇用呢啲牛。 其實勁過大香港走上 好多。問題 係 你啲牛係 contaminate 咗， 唔係啲牛係唔食得㗎嘛？個問題係，係啊。 喂，即係我一路聽緊我阿 Dora 講嘅時候，我幻想緊一樣嘢，就係如果當有一日咧，中美兩國收緊呢個油。邮寄嘅呢样嘢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美国人即系 饿死噶啦。 唔系啊，有个新行业啊，蚂蚁搬家，好多白种美国佬咧帮手带奶粉去大陆啊。其实一人两罐三罐咁样咧，喂，即系成个航空业咧都会哇，即系会膨胀到爆炸。 两三罐啊，一箧50磅嚟计咯，都有10罐嘅。 系 嘅， 开头会，唔系开头会，开头冇限制，你就会见到，你就会见到啲白种嗰啲鬼佬咧孭住两三个，好似太空人咁样 收 车，系啦，就200罐、300罐咁样带，后屘咧就开始行啦。咁然之后咪开始计。製造到好多， 跟住抬啲米翻去啦，100 kilo米咁抬翻嚟啦， 黐線， 一個傑斯咁孭上機啊！ 紐約會出現上水啦，即係咁樣，跟住有啲白種年青人咧就踢劫啦，即係咁樣嚟啦。 唔係嗰啲唔係叫北上，我哋喺 New York 嗰邊落就叫南下㗎。 係啦，即係好宏偉啊！其實，哇！即係一日十板啊！即係淨係 一間啫，淨係一間公司 啫， 係啊，淨一間啫。係 啊，其實真係好犀利啊！即係 係東邊啦、啊，東區通常都係 近啲JFK， 即係兩個大兩大機場啊，美國 係 JFK 同 LAX 兩個、LAX 即係Los Angeles 啦， 係 都係嗰兩邊嘅。 嗯， 沿住嗰一個區域係過百間 ED 公司。 嗯， 而順豐香港順豐聽講都係種緊 ED。 嗯， 而中國郵政 咁好多倉喺度存咯，其實 係啊，係啊，而中國郵政都 send 咗一 team 人入去，俾我哋即係質問佢，你哋喺度做乜嘢？因為你佢美國郵政唔係中國郵政，唔可以去第二個國家建立一架郵政噶嘛，插支旗喺度唔可能嘅，因為國際郵聯例佢係簽署咗係唔可以 TOS 嘅， 嗯， 所以係唔得嘅。 嗯， 我哋入去，你解釋你喺度做乜嘢？佢話唔係啊，我唔係做郵政噶。 做物流， 佢系做物流， 系啊，系啦、啊， 亦系做水货物流。 俾我呢个方法，系啦、啊。 跟住我哋睇咗佢，睇咗佢啲嘢 ，OK， 你唔犯规，有得。 嗱，佢好捻贱格噶呢样嘢，即系嗰时讲，佢后屘佢咧就谂啲屎坑桥咧，佢可以入去美国咧大摇大摆咁样做。你美国佬吹佢唔涨，即系你就算咩咧，你又一系然之后又要同佢打官司啊，就要喐佢啦。但系咧，你调翻转啦，你试下。譬如你话咪美国邮政整间物流公司走去走翻大陆啊，佢即刻拉人封艇，屌你会捉你打靶咯，仲得啦，系咪先？即系嗱，呢个咪就系一个冇法例同有，唔系一个讲法律。 佢话你 一个讲法律嘅国家，同一个讲法治嘅国家咯，系咪先？系两样嘢嚟噶嘛，好卵扑街噶，所以呢样 唔系喂，你咁咪假中假美国邮政，话你假嘅美国邮政间谍。 我都咁讲，美国都系。放出嚟俾佢系咁扭出去㗎啦，讲真。 哦，其实唔系㗎。 唔系啊，你冇得放唔放，你嗰个精神，唔系我谂系咪？ 唔系精唔精神㗎，佢系合法㗎。 系 啊， 你出咁样出境唔合，你我出境我冇你限制，咁我冇限制你。 即系乜嘢都系拜翻个 law 㗎啫嘛。 基本上好似佢入奶粉咁，佢同一间奶粉公司签约，我每个月同你攞几多奶粉，咁我系合法dealer 嚟噶啦嘛。 明。 咁我冇限制你出口噶嘛。 嗯。 但系中国唔可以入口啫嘛，其实中国唔可以入口噶啫嘛。 我嘅意思即系话，即系话 呢种嘢咧，嗱，你讲先， 美国系特登放佢。如果你话要阻止佢，即系去咁样攞， 可以，你咪重新去 look 翻去嗰条例度， 你要去 amend 晒所有嘢。 呢个讲紧嘅乜嘢咧？其实就系讲紧一个咧，就系你一个法律嘅国家，一个民主嘅国家里边，大家讲法律咧 ，OK， 一到讲法律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叫所谓叫 grey area，OK，、任何嘅嘢。任何嘅法律都會有 grey area， 或者中國人咧就叫鑽空子。近來咧，其實咧，嗱，我最近咧喺《南方都市報》咧就睇過一個好短嘅評論，幾有趣啊！佢就講咩咧？我唔係好完全記得嗰篇評論係講咩？佢係講一個咧喺內地一個案例，跟住咧，然之後咧就嗰個案例嗰個律師咧就鑽空子，咁、那個評論咧就係講咧佢就話佢就話佢個解釋好妙嘅，佢話咧。內地人睇得太多嗰啲咧，香港嘅 TVB 嗰啲法律嘅劇集，以前有咩啊？以前有 一號皇庭啊， 一號皇庭，佢睇得太多啊。咁佢話嗰個律師咧，嗰個律師好 green 啦、啊。咁佢話咧，佢唔知道咧，鑽空子呢樣嘢咧，只會喺佢真係好坦白嘅，佢就只會喺外國嘅地方咧，先會有呢樣嘢。喺大陸係唔會有鑽空子嘅。如果你俾個法官知上緊庭嘅時候，俾佢知道你喺度刻意鑽空子咧，你嗰個當事人係會死得更慘，因為呢度唔係講，即係佢言下之意就呢度唔係講法律嘅大佬。 法律基本上就係咁噶啦嘛。 咁其實佢我點解會講嗰篇文章咧？就係、是、我覺得佢好坦白，佢妙就妙在咧，佢話俾大家聽咧，我哋呢個國家唔係講法律噶，你唔好喺度鑽啊，你喺度。转咧，佢会 死得更惨， 佢会怼死你噶，因为呢个讲人治噶嘛，你即系得罪咗佢咁解，所以即系翻翻嚟呢个就系、是、呢、這个就好得意咯，即系咁，所以你话即系喺美国佢，因为都算系一个自由嘅社会啊嘛，咁佢大家咪谂咯，即系直到大家都发觉有问题嘅时候，咪翻翻去睇下读去用啲乜嘢方法堵塞嗰条法例啊等等咯。 其实佢系冇乜法例可言噶、啊，你系一个商业嚟噶嘛， 系啊，冇错啊， 你今日正常 你吹佢唔涨噶嘛。 你正常商業嚟㗎，你好似、啊、你冇可能叫上水班人唔好賣貨俾嗰啲人㗎。係 啊， 你係商業㗎，佢攞正牌，佢同奶粉公司簽咗約、嗯，我每年我每個月你俾幾多貨我，我一定食你幾多貨。 係， 佢出去，佢出去亦都係商業㗎，佢有俾運費。我哋你出口我冇税噶嘛？ 即系咁样啊 ，Dora 同阿 Dick， 即系我举，即系呢个再讲多两句，其实要解读翻就是，譬如咧调翻转，美国嗰个邮政翻咗去大陆 ，OK， 用一个咁嘅物流咁样去开间公司，你又得唔得咧？其实 唔得， 嗱，唔系喺个中国嘅法律上，可能都吹佢唔涨，但系咧嗰个当地嘅政府就会点咧？喂，佢摆明知道你。又喺度轉空子啦、 啊、 ，OK？ 你明明係美國嗰間郵政公司，你喺度扮一間物流公司，咁佢咪佢好簡單㗎咋？如果係人都會識做，就係點啊？即刻走嚟你嗰度，誒唔得，你嗰啲消防又唔得嘅公司，誒仲有咧，你啊又漏咗啲咩税物税冇報到啊？佢咪用第二啲嘢去打擊你咯。 當然 嘅。所以咪呢個咪又翻翻到我哋呢個節目成日講，就係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法例係全世界最完善噶嘛。 當然。 佢一有乜嘢佢你總之你唔信佢眼嘅，佢就會用任何方法可以怼爆你㗎。 基本上係你諗到同唔諗到佢都會有。 係啦，咁所以要大家要明囉，嗱呢啲呢就係習近平講嘅依法治國囉,ok, 依佢嘅章法治國㗎嘛，成日都講。嗱返返嚟講呢就係嗰、那個嗱、我哋都未講晒㗎喎，即係其實嗱而家嗱除咗你話呢、這個美國貨要走去大陸啦。 係啊。 咁你近年其實就仲有就係話呢個中國嘅貨要走去美國啦， 係啊， 另外一個情況就係話，譬如話都係同呢個海淘網購呢啲咁嘅行為有關啦，咁就因為好簡單嘅啫，喂，美國人都需要買中國貨，嗯、因為大部好多貨係 made in China 噶嘛， 大陸嗰啲出去嗰啲咧就叫做電商、電子商業， 係啦， 叫做電商，英文咧就是 e-commerce、嗯、或者 e-tailer，OK， 係。 基本上是全部 eBay 的、嗯、淘宝现在整了一个 international 淘宝、 嗯、 有一个这样的渠道 开始有 了有还有他接收 PayPal 了因为 PayPal 进驻了中国了 OK 有个客户介绍过 PayPal 的总裁 即是不用那些鬼佬要开支付宝一定要焗住 因为有个客户你想你会问他上不上上海他说他介绍 PayPal 中国 PayPal 那个director 我识，咁、 嗯、 我又唔上上海，咁啊由得佢啦、 嗯。 PayPal 亦都进驻咗，诶、 嗯、 Alipay 又想进驻美国， 嗯， 依样肯定嘅。 嗱，咁又讲讲咯，鬼佬买嘅货就当然唔会系奶粉啦， 系垃圾， 系好多就买啲林林种种嘢嘅，吓嗱、啊，譬如嗱我所知嘅，如果我讲漏，你又补充啦，即系美国佬买嗰啲嘢咧，就你想象唔到嘅。因為只有美國佬用嘅， 係、 啊，譬如香港人一定唔會用嘅，譬如唔係即係好多，因為同嗰間屋有關啦， 係、嗯、啊， 剪草機啊， 唔會，剪草機嗰啲唔會買噶， 冇 有唔會上網買剪草機咁戇居， 仲有啲沙灘椅啊，即係嗰啲好多， 唔會買咁大件嘅，通常買細件， okay, 又有啲咩咧？ 細細件啊，耳環仔啊，啲飾物仔啊，手鏈仔啊， 嗰啲有， 啲女人啊買裙啊， 大都有噶， 求其買啲即係平靚正嘅，用完、嗯、壞咗冇乜所謂，劈咗佢啦，即係嗰啲就會買啦。 Okay, 好似啲電筒啊、 嗯、 ，LED 燈啊，我識一個廠咧，咁佢係做 電筒嗰啲係啱， 因為佢直成 OEM 嗰個 Snap On 嗰、 嗯、 個燈，佢連車嘅個大燈啊嗰啲 Snap On 全部做曬嘅，嗰、嗯、間廠就。佢咪做嗰啲咯，佢自己塞咗個倉喺美國添。 係， 咁佢亦都係做網購呢啲咯，即係唔係actually 係入去美國嘅、嗯，有人接單佢就出去嘅。 係， 而家因為佢做啲嘢大件咧，咁就唔會經過我哋咯。 嗯， 佢自己大批量大批量嘢。 知道，有啲因為佢就佢直有啲廠佢係直接做 B to C 咧，佢就會喺譬如話佢 guarantee 佢自己一個好大嘅美國市場咧， 佢都係 B to B 入境。 唔係，佢就會成季、嗯、就入咗去美國，跟住然之後佢自己有倉，就做咗個倉存。 係， 跟住然之後有生意嘅時候，佢咪喺佢美國嗰個倉嗰度做分流咯。 基本上佢夾嗰個櫃啫。 但係我哋而家就唔係講呢只， 係 我哋最想探討嘅咧就係你嚇就即係 佢個商電商 嗰啲。 係啦，就係、譬如話呢種由呢種即係美國人買中國貨 ，OK， 佢買完之後咧，嗱佢其實係有同透過唔同嘅廠去買噶嘛 ，OK， 咁喺中國嗰邊嗰個運作咧，就係點樣嘅咧？即係 嗱，中國邊運作係好多廠仔，你劈曬啲嘢上網，特別 eBay 啊嗰啲咧， 譬如又有耳環啦， 唔係乜鬼都有啦，你睇咩季節啦？咁你嗰個季節係依個 holiday 喎，我 咪 買一扎啊，真係係平都好緊要。要你嗰啲咩情趣內衣四十蚊人民幣， 性用品係啊啱啊，係 啊好多噶。 O K 係 性用品係最多喺網購嘅， 係知道 真係依樣最多，因為你出去買難題啊嘛。 冇錯， 你西人都係你覺得難題啊嘛，佢點解要出去買啫？我坐屋企唔好 啱， 我撳兩個掣就搞掂咯。 佢唔記得漏電， 佢個冇依個意識嘅，我淨係華人先有呢啲。 O K。 电池电唔死人嘅个楼系嘛？ 漏电系加重嗰个刺激啫，系咪先？你最衰断 咗 啊！ 唔系啊， 冇电你仲大沟我啊，大佬，你真系 佢呢样嘢断咗你先难搞啊！ 系咯， 好似个镬铲咁，点搞啊？ 冇错啊，有睇我个有睇我啲 post 喎啊！呢个礼拜嗰个冬， 嗰个深喉嚟啊！ 喺你啱啱喺你去完嗰个地方咋？ 深喉， 你知唔知喺边度嚟噶？ 我唔知。 喺虎门噶，我师奶虎门嘅，你知唔知佢之前插嘅插佢咩落去啊？未插过镬渣，唔系佢插支筷子落去啊！佢因为个喉咙，佢觉得佢炒紧餸嘅嗰时，跟住佢发觉咧，佢个唞气唔系好畅顺啊！先用只手就自己挖自己个喉，佢唔知点解会谂个会通个喉啊！佢唞气就通个鼻嘅啫，佢通个喉，跟住佢又发觉挖完都唔掂，就插只手插只筷子，插筷子都唔掂。佢最后插只镬铲入去，成只镬铲冻咗入去，跟住掹唔翻出嚟啊！跟住而家咪报警咯，好鬼好笑啊！嗰单嘢， 佢唔记得，其实掹得出嚟嘅，你要深呼吸一啖气或者讲嘢咧，你个喉嗰个 flap 咧，你会开翻，你就掹，好似人哋插喉灌嗰啲嘢。 佢其实大命噶啦。即係你如果佢掹得到把鑊鏟出嚟，佢跟住插筆，你要諗下，佢係會插把菜刀入去，有冇架？有個刀柄一路插入去，大佬咁啊真 係 搞出人命啦！所以佢都係萬不幸中嘅大幸嚟嘅。嗱乜唔係我哋唔好講，我哋講得太遠啦。即係講翻就啲貨其實點樣？需唔需要集货，跟住然之后先再走啊？即系点？ 你呢啲厂就啲厂仔啊咩？佢专系做呢啲人咧，唔一定系厂或者私人嘅都好，佢自己会 send 去某一个物流公司咯，即系好沿住东莞、广州、佛山，即系珠三角一带啦。 珠三角啦，大部分 超过两万间， 系 呢啲所谓嘅物流公司啦。 两万间， 两万间净系做呢啲嘅物流，净、 okay. 系做呢啲，其他嘅物流未计啦。 系， 好似德邦啊，成嗰啲大批量嘅。 哇，我真系唔知道有咁 Q 多。 系 啊，我都呆咗。 即 系 你我数，我数到五六间物流公司。 唔系，佢系佢话超过两万间，有大有细啦。 系， 咁佢系做到点样咧？佢系做到所有嘢 send 晒嗰度，俾晒啲客资料，佢本身自己打张单。包好晒就俾公司，嗰啲公司就再加工喺嗰度，或者佢本身有一个嗰、那个公司，你做开间物流公司，佢自己有个系统嘅，佢俾一个API 你啦，你自己喺个佢喺个系统度自己打佢啲单啦，成批货俾咗佢，去到间物流公司再出翻啲邮政单啊，所有其他啲做咩邮政都好啦，佢一 scan 个 barcode 咧，佢会出翻另一个邮政单，再放翻上去就出去寄。嗰啲咧就係用 B to C 嘅形式嚟清關嘅，再去到某個特地嘅國家 B to C 嘅形式。 但 係 喺大陸清關困唔困難 咧？你講喺依度，如果大陸出去嘅第二個國家就 出去咯，係咯， 出去唔使清關嘅，你直出口啫嘛。 唔係啊，成日扣關嘅喎，但係大陸 你扣關係， 甚至 你扣關係美國 做嗰啲咧，都成日扣關。 你係外國入 大陸 扣啊？你外國入大陸就扣，你出大陸唔會扣你關㗎。你出口唔扣关噶？ 啊， 出口唔扣关？ 唔系啊，会扣关检查啊，拖延嗰个时间啊，有嘅 ，Felix 成日都有。 都会，依、這个会嘅。 我哋 边个国家都 我哋做，我哋做咧个经验咧，我唔知点解佢成日为难 Felix 嘅。DHL 反而可能好啲，咁所以有時咧，如果我哋咧，譬如因為你知啊，譬如我嗱，我哋有時走咧sample 啊嗰啲嘢咧， 係啊， 我哋就啲客要求，譬如佢一定堅持係要，譬如佢係 FedEx 交嘅。 我哋寧願就同佢咧就喺大陸咧就走咗翻嚟香港先，喺香港走 FedEx。如果你透過大陸 FedEx 咧，佢又成日俾人為難喎，成日俾人扣關。 其實唔，大陸海關唔係想扣你嘅，有時佢係做唔切。 哦、可能係做唔切，我唔知，但係多，但係 FedEx 嘅情況係多好多嘅。 佢或者 FedEx 應該有批貨出個事，嗰、那個關口唔得。如果你換咗另一個關口去咧，就冇問題。 嗯， 你我唔再喺廣州出啦，我喺深圳，我唔再喺深圳或者廣州，喺深圳出事，你又喺廣州出冇事噶咯喎。 係， 或者你走去上海出就冇事噶啦，淨喺深圳出事。 佢又唔係話引起好大嘅問題嘅，不過你大家知道啊，你大佬我走得快遞，我要快嘅，有時 urgent 噶嘛，大佬仲要係俾 urgent。錢嗰只，但係喂，佢一扣咗喺大陸咧，咁佢其實嗰度就拖長個時間啦。佢、最後都放行嘅，不過嗰啲就即係會耐咯。 佢應該有啲 paperwork 或者就 但係你而家大部分你頭先講緊嘅嗰啲貨，佢集咗之後喺大陸，即 B to C 咁樣，其實佢就會直出美國啊，亦或係 佢通常 B to C 就直出美國 B to C， 一係咧佢就。而家有好多新興方法咧，就係、因為郵政嘅規例出咗問題咧，即係美國郵政同總之係國際郵聯嗰度咧個定價出啲嘅問題咧，啲人就賺個差價咧，就全世界走，但最終點都去到美國。點解咧？因為美國 即係走咗去第二啲地方先，再翻翻去美國。 係啦 ，reroute 翻去美國。 原因其實都係個成本個 cost 個成本 cost 問題。係啊，佢寧願佢 B to C， 佢係 B to C 入去第二個國家嘅郵政啊。 嗯， 由嗰個郵政。用嗰個郵政對返美國郵政嚟入口美國清關易㗎嘛。 咁即係你話你嘅意思就係話如果我由中國走去一個地方再走返去美國，其實嗰個成本係平過中國直接寄去美國。 係 咁妙當嘅。 因為國際郵聯即係唔知點解美國郵政邊一位。 Okay。 搞個定價係搞到和咗。 嗯。 搞個定價即係全世界嘅定價係差價差得有啲差價差得太遠，就變咗而家出咗呢個狀況。而家我哋就要修補呢個漏洞。 哦 ，OK， 亦都會係盡量好快咁修補呢個漏洞。 即係探討一條，即係一條 route 就係中國直接去美國。 其實嗰啲商家咧，嗰啲物流商好想同我哋 deal 嘅，好想直接入口嘅。你話去到第啲國家，譬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嗰啲，你 handle 唔到咁多貨。 嗯。 你嗰個關口 handle 唔到咁多，喂佢而家係以噸位計嘅，唔係以幾多版計嘅。 係都係好誇張㗎。 喺中國入美國嗰啲係每日以一間公司淡嗰時係五噸啦，忙嗰時係十零噸啦，日日喎、 即係啲美國佬買呢啲貨其實都好多喎。 係 啊，每日以噸計嘅。 其實好 cheap， 所以好得人驚。 好 cheap 喎啲美國佬。好低檔喎，其實買埋啲嘢。 佢貪平㗎嘛，冇所謂。咁買完劈咪劈囉。 所以你間唔中你又會發覺，即係發覺你睇新聞又會見到就係話，譬如最近都有啦，就係話啲有啲英美人士都係啊，買嗰啲劣質化妝品啊嘛， 係啊， 嗰啲搽上塊面度，跟住塊面爛鳩。 佢蠢啦、啊，佢傻啫嘛， 傻啊嘛，即係我咪睇新聞我都唔明嗰啲鬼佬。 你冇辦法㗎，佢可以想買嗰啲。 其實識唔識字嘅咧？ 想買蛋仔啊？想買蛋仔。 唔係佢知唔知道？屌你 China 冇呢個意識㗎嘛？ 呢樣嘢嘅咧， 佢冇，我哋冇呢個意識㗎，冇呢個意識㗎。好似啲人想買蛋仔。咁咧，點知 eBay 就禁咗佢，你唔可以買一樣嘢，因為你冇牌。依樣嘢要經過 FDA 批准，因為你用到皮膚上、眼入，就算一滴眼藥水，你知 lotion， 你都要經過 FDA 批准。 係啊， 因為你會入去嘅。我有一個客就叫我幫佢揾個化學嘅物流公司。 嗯， 因為佢要入嗰只咧係嗰啲煙啊，電子煙嗰啲濾嘴， 係 冇煙油嘅，但入邊有化學劑噶嘛，你要經過FDA。批你，因為你要證明嗰樣嘢冇毒而入得去喉嚨噶。 雖然而家其實電子煙又冇 好大嘅市場， 唔係我知好大市場 啊。 但係譬如入美國，其實嗰、那個規管多唔多嘅？ 你總之攞到個 FDA license 嚟香港咧，就真係冇規管嘅。 你要攞到個 FDA license 咯。 啊，唔係一樣煙有 FDA 有監管電子煙。 要㗎，你全部總之係你要吸入個口度嘅，你經過個口嘅，你上呼吸道啦，而家係。你吸到一層霧嚟嘅啫嘛，基本上有啲公司咧就直接喺，譬如喺駱駝咁樣啦，直接喺大陸買，佢自己翻去嗰度加工，或者嗰度加工翻翻嚟再包裝，或者叫包裝埋直接入噶嘛。但你一定有嗰、那個買家一定有 FDA license， 全部 license 出曬，你先可以喺美國嘅個市面上流通，唔係你就會犯法。 嗯， 你就係非法嘅。佢依樣嘢就係麻煩啊嘛。 Okay. 美國攞 license 係最麻煩嘅，其他都你做入口你知啊。 知道啊。 乜嘢都要 license 㗎嘛，你一個唔同尺寸又唔同一個 license 㗎啦嘛，依樣就係煩囉。 咁而家其實就即係譬如你頭先講緊嘅就係探討緊嗰、那個即係、就是、直接由中國 入去美國。 其實嗰個都係講緊係成個就係、是、其實主要嗰個範圍就係講緊嗰啲小包嘅係 啦 嘅郵政， 有小包有大包都有，即係但係去到乜嘢尺寸囉。 嗯， 即係郵聯嚟講係細個規例有一個定最大量嘅尺寸或者乜嘢咯，去到一個 即係我因為我又想聽緊嗰啲人咧，佢即係佢會明白啦，因為有啲都做緊 trading， 係 就係話即係我擔心大家誤會咗咧，講緊即係話喂冇理由喎，中國點會走貨走唔到去美國啊？直接 走到 我哋講緊嘅係嗰個咧，就係嗰啲呢啲郵政嘅服務係 啊 ，OK 嚇，同埋即係唔係講緊我成隻鬼走選，唔係 嗰啲，唔係嗰啲嘅， 係啦。 因為而家我今次翻嚟傾咧，同好多客傾咧，我個定價未定到，因為好多內部有問題啦，我個內部問題啦，海關上邊嘅問題啦，即係有兩樣嘢咧，我哋仲未解決到，即係未有幾種方法已經係做到噶啦，但係有幾樣主要問題，一個就係、是。海关啦，同埋另一个邮联关系嘅个谈判啦，即係我哋同中国邮政嘅个谈判问题上面嘅问题啦，有几样嘢未溝通得到啦，即係 有冇减低成本个空间嘅咧？ 有，一定会有，减、 okay. 低成本空间一定会有嘅， uh-huh. 但係美国唔会好似大陆咁囉， 係 因为佢个成本就大陆好黐线嘅，大陆邮政上海话咦你广东九五折啊！大量佢俾个九五折佢，我又减，我俾个八五折你。佢各个省份佢中意点样私营咁样嘅，佢个中国邮政，但美国唔会噶，唔会自己自杀嘅，自相残杀系冇可能嘅。 哦，唔、 okay、会自己吊死，即系喂，我拆咗自己价又点啫？我点解要咁样撑咗自己价啫？ 哇，咁如果咁讲，咪可能要即系你嘅对口系可能系会有好多个 系 唔同省嘅。嘅郵政嗰啲部門，跟住然之後同佢去逐個逐個 deal 嘅喎。 唔使嘅，唔使嘅，因為我郵聯有一條大例嘅嘛。你逐個省，佢係中國內政啊，中國郵政內邊，所以嘅價錢唔同嘅啫、 嗯。 但係佢對外嘅價錢一樣嘅，冇得改嘅。 OK， 佢係得嗰兩種服務、三種服務就係、是、死咗嗰三種服務嘅啦。佢、唔會再諗啦。佢當好似易遊寶呢個叫 e-packet 啦、中國最多人用過同埋國際小包 international packet。佢呢兩樣嘢其實同一個產物嚟嘅，都係 EMS 嘅產物嚟嘅。佢嗰個因為美國蝕錢蝕得好緊要囉。即係亦都低估咗佢，真係美國人係低估咗佢嘅。因為我哋低估咗易遊寶嘅威力㗎。佢嗰度嗰個量度嗰種大量法啦、因為第一年易遊寶我哋定價定得特別低啦、第一年美國郵政蝕咗300萬。第二年900万，而家第三年蚀咗4亿美金。 点解咧？ 因为个价钱估唔到佢个量系大到咁样 嘅。Okay. 以为佢一千几百万件嘅啫，系、嘛？你有得几多嘢啊？好多嘢都进晒口噶啦，有得系几条喺个网度买你啲大陆嘢啊？估唔到，而家系大量到每日200吨计嚟入口嘅。而美国有 呢啲 B to C 系啦， 直接买入 系啦，我哋叫做 GDE Global Direct Entry。 系 佢用中国邮政打单，第三身用中国邮政打单，佢 B to C 入口， 系 佢 B to C 入中国邮政，佢俾埋关税。长年期即系佢个时期唔紧要噶，耐啲咪耐啲咯，我唔赶噶，平就得噶啦。 系 佢入一入就入到美国邮政，佢清咗关直入美国邮政，我哋做第派。我哋第派个时间系好快嘅 ，turnaround time 系你入咗我 ISC 啦，即系我个机场嗰个服务中心啦、一入到我 ISC，turnaround time 其实派送 五日 派晒清晒，总之你个松宁系做得啱得啦。 美国任何一个角落 系，因为你要做松宁啊嘛，你个松宁一做啱五日清，同 first class 系一样的。所以我就蝕得咁緊。 即係呢壇嘢，呢個行業其實個增長係。 依、這個新興行業叫做，即係大陸嘅用語叫做 即 係 都 係受 惠於 電商 啦。 對，佢哋講嘅電商啦，即係電子商業啦。 係。 佢係大都好緊要。今次我同京東嗰個 logistic 個食個早餐啦，傾過下點樣大家一齊合作嘅，亦都係。所以而家我哋 京東係 京東 情況係點咧？係啦，京東。 京東係一個魔嚟嘅，基本上佢亦都會好大。 OK。 佢而家要 push 咗佢嘅咧，因為阿里巴巴。啲人知道係 好大嘅意思，唔係講緊中國內地嗰個內銷， 佢會佢要做內外銷嚟，而家佢 外銷嗰、那個 嚇。你想象下，全世界個貨六成係入美國， 嗯， 而佢呢啲小包係八成入美國，所以我美國郵政係應該係一個最大嘅莊家。 係，但係你而但係而家譬如美國郵政， 但佢點樣打得入嚟 咧？少呢啲咁嘅生意啦，係啦。 我可以點樣喺呢啲生意度分一杯羹啊？我想話， 明白 咁。而蝕少啲啦，我哋都逼咗美國郵中國郵政起價啦，而家逼緊佢起價噶啦，逼緊佢做好多樣嘢啦。咁如果我做呢個動靜嘅話咧，咁我攞依門生意分杯羹嘅機會亦都大咗啦。佢亦都好多人唔相信中國郵政，因為中國郵政係 handle 唔到呢個量嘅，美國郵政係可以嘅。佢係相信我哋我個品牌我個信譽，呢樣嘢係最緊要嘅咯。 OK， 哇，過癮喎呢個，咁啊，多謝 Dora 同我哋分享啦。呢節嗱，我哋又差唔多啦，我哋又休息一陣先。 好、 啊，咁我哋又繼續聽下歌。咁啊，呢節咧揀嚟嘅咧就係、是、亦都係一隻舊歌嚟嘅。等陣再翻嚟，點解解釋下點解揀下呢啲舊歌？咁啊 ，Van Morrison 同埋呢個 George Benson 啊，八十年代到咧就有呢一隻 Higher Than the World。我哋聽完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講下六四。 The clouds, and I'm wrapped up.